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啦呀啦啦哒啦啦呀啦。 这是著名演员张涵予翻唱的2017中国版电影《追捕》的主题歌《杜秋之歌》。说起影片《追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把1978年公映的那版日本影片奉为经典。是的，那部影片不但观众模仿，相声演员也模仿。高仓健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观众对于男子汉形象的审美标准，而真由美也成为真善美的代名词。2017年11月24号，吴宇森执导，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的中国版《追捕》公映，不知道会不会颠覆所有中国老观众的本来印象。如果说您真的觉得那个心中的印象被颠覆了，其实也不用觉得失望，因为这部影片当年在中国上映的时候，曾经有过10多处情节共45分钟的戏被剪掉了，其中不乏一些真由美表演的很多少儿不宜的镜头。那么那部原版的《追捕》到底都删减了什么内容呢？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名家们幕后还有多少难忘的回忆呢？各位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译制经典单元一起来重温的就是日本影片《追捕》的电影故事。因为影片本身故事和幕后的故事实在是太多，所以我们呢分成2期节目，用和以往不同的形式来和您一起回顾这部经典的影片。 改革开放40载，译制经典嗨跨年。2018年12月17日到2019年2月1日，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推出35期，共30部原声原配外国经典译制影片。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我缺刷子，我要买新刷子。 我给你买一大盒，一大盒扁刷子。 您说我没心肝？ 您肝胆俱全？ 说我干巴巴的？ 不，你湿乎乎的。 尽享听觉盛宴，重温美好回忆。今晚我们说电影，译制经典，嗨跨年。 熙熙攘攘的东京新宿街头，一个女人突然叫上警察去指认一个外形消瘦、目光中充满了坚毅的男人。 右桥的，在那儿，你们来，在那儿。就是他，他就是强盗，快快把他抓起来。 你干嘛到派出所去？ 你弄错了吧，你认错人了。 我认错了人？你 抢了我取出来的20万块钱，拿了我钻戒，还不算，你还侮辱了我，你这畜生，认错了人，亏你还说得出口。 性命重视， 在这儿不说。 什么？ 去警察署，我要见史森警长。 他来了， 带来。哎，你是不是报盗窃案的四天俊明先生？啊，10月3日凌晨1点多，你回到公寓，看见一个男的从你屋里偷了照相机和一些东西逃出去，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的。 那天夜里你看见的那个盗窃犯在不在这儿？ 没想到这个唯唯诺诺的人也指认了这位消瘦的男人，那么他是谁呢？ 就是这个人，绝对不会错，是他，就是这个人。 啊，好吧，麻烦你了，谢谢。史森警长，请把这个人的来历说一说。 先关一晚上。 哼，好一副警长老爷的架子。 李叔，你是什么人？ 其实这个人就是影片的主人公，检察官杜秋东人。日本影片《追捕》由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主演，这部影片于1974年摄制完成，1978年引进中国电影市场，当时曾经引起极大的轰动，一时之间杜秋和真由美成为了那一个时代男女青年的择偶标准。当年《追捕》是由著名配音演员乔真和胡庆汉担任一指导演，毕克、丁建华、杨成纯、邱月峰等担任配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追捕的一指导演乔真的回忆。 在这个之前我们翻的都是什么，都是30-40年代的好莱坞的一些经典的影片。这个像追捕这样，那是70年代拍的，日本70年代拍的。这个时候我感觉他们对人物的塑造，对整个那种那个就感觉很清新。比如说像个性的解放，像那个真由美这样一个个性，他跟杜秋这样一个个性有一个很鲜明的反差。 这就是追捕的一指导演乔真对于这部影片的看法。影片中为杜秋配音的是毕克，毕克在影片中的声音急切而清颤，为史村警长配音的杨成纯却冷静得要命。精彩的配音准确地抓住了人们的情绪。在看守所，杜秋辗转反侧，彻夜未眠，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会有两个人指认他。第二天在和检察长简单沟通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杜秋和史村警长、检察长一起回到他的住处。但是一进门他就发现情况不妙，在他的柜子里竟有一台不是他的照相机。 这不是我的，昨天我屋里还没有这个 东西。是那个房间？ 是。 警长，你给我闹。 而史村警长的助手细江也在杜秋床下发现了大量的现钞。 检察长，钞票号码？ 圈套，纯粹是圈套。 杜秋，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 检察长， 你别说了，你的话我再也不能相信了，我要报告法务省，尽快考虑对你的处分。 杜秋看到没人相信他，就故作呕吐状伺机逃跑。 怎么了？ 想吐，我要到厕所去。 杜秋突然关上卫生间的门，从窗户逃跑。 检察官，开门，开门。 杜秋逃跑了，紧接着发生的故事情节中国观众当年就没看到。杜秋光着脚走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孩子，偷走了一双摆在门外的鞋子。 这场戏之所以被删，一定是有关部门当年怕观众接受不了杜秋竟然会偷东西的事实。杜秋逃跑之后，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独自前来调查。他首先来到了指认者水泽惠子的住处，在好心的房屋管理员的提示下，杜秋找到了奥能登水泽惠子的家。可是他来晚了一步，真名叫加代的指认者水泽惠子已经被人勒死了。随后他翻看加代家的一本影集，突然看到那个指认他盗窃的男人其实正是加代的丈夫横路敬二。与此同时，史村警长也获得了同样的消息，所以当杜秋来到北海道准备去找横路敬二时，他没想到横路家已经布置了很多警察，他只好逃入深山。而史村警长也觉得这个案子非常的蹊跷。 杜秋逃跑了，他冲出了警戒线，可能逃到日高山去了，现在正在搜山。还有见证人横路敬二在这之前也失踪了。关于10月3号杜秋在新宿偷窃和抢劫强奸这一案件，如果四田俊明和水泽惠子是横路夫妇的化名，那他们夫妇的报案可能就是一个假案，就是说他们陷害杜秋。但是横路加代被杀案件从几个证据来看是杜秋做的案，所以他成了杀人嫌疑犯。不过问题是，横路夫妇为什么要陷害杜秋？ 西江， 是， 介绍一下横路的历史。 是。啊，横路敬二和加代是昭和45年6月结婚，在案件发生之前住在大井町的公寓里，横路是出租汽车司机。4年以前他从事饲养豚鼠、兔子、蜥鼠还有昆虫什么的。 养这些干什么？ 做解剖和药物试验，供应实验室、医院还有制药厂所属的一些研究室。 和杜秋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反复调查也查不出杜秋和横路有什么关系。 好，明白了，我到北海道去一趟，你们再把杜秋和横路的关系彻底查一查。另外，横路很有可能潜回东京，发现后立即逮捕，关键是这家。 崇山密林之中，被追捕的杜秋突然发现了一把子弹上膛的猎枪，他小心地解除掉猎枪上的装置，背起了它。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拼命呼叫，原来这个女人被一头大黑熊追到了树上，黑熊使劲摇晃小树，这个女人万分危急，杜秋连忙向黑熊开了枪，结果黑熊向杜秋扑了过来，杜秋连忙逃跑，结果被冲向了溪流。杜秋得救了，救他的人正是树上遇险的女人真由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真由美的配音者丁建华讲述他为追捕配音的幕后故事。 在配这个戏的时候，因为我是怀着孩子，我是非常投入的在配这个角色，所以当真由美挂在树上，那个熊在上面往上下面往上扑的时候，那个啊，救命啊，那样的一种喊法，喊完了下来，导演就跟我说，你喊得太像真由美。等到我喊完了下来，我就感觉好像真的真由美从树上掉下来，我就捧着那个肚子里边的孩子拳打脚踢的，疼得不得了。过了没多久就生孩子了。 来人呐，来人，救救我！ 生下来的第一声哭，哇一哭，我还有心思跟护士说了一句，我说哎呦，这就像真由美在喊。 当年追捕热映的时候，中野良子饰演的外表文静内心火热的真由美深入人心。 在上海，真由美发型成为了时尚，甚至开出了真由美理发店。影片中当年丁建华的一句“我喜欢你”，不知道燃烧了多少国民封闭已久的心。在影片中，真由美是准备竞选北海道知事的牧场主远播的独生女儿，她对杜秋产生了感情。可是真由美的父亲的秘书向警察告了密，但被机警的杜秋察觉，他立刻跳窗逃走。杜秋正在跑着，突然看见真由美骑着马追了过来。 杜秋先生，快上马，有人告密了，来了300机动队，街上都被封锁了，快快上马。 为什么？为什么？ 我喜欢你。 与此同时，史村警长带着警察也赶到了，他痛斥真由美的父亲。此时，真由美回家来拿东西，对众人都是一副冷漠的神情。史村警长讨个没趣，只好下令收队撤回。真由美信以为真，骑着马再去山里和杜秋会合。 杜秋先生， 杜秋闻听大惊失色，他知道这是史村警长的圈套，想要立刻转移。结果他和真由美刚刚急匆匆走出山洞，就被跟踪而至的史村警长堵了个正着。史村警长用手铐铐住了杜秋和自己，一同往山下走，结果再次遇到了黑熊。史村警长掏出手枪向熊射击，但没打中，反倒让熊一巴掌把二人打下了山坡，两个人都昏了过去。史村警长的手臂也受了重伤。真由美看到之后急忙去找，他先唤醒了杜秋，然后从史村警长的兜里找到手铐的钥匙，打开手铐。杜秋和真由美背着史村警长回到了山洞，杜秋用土办法为史村警长疗伤，这让史村对于杜秋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他的案情产生了怀疑。此后，杜秋和真由美甩下史村，走进了深山。 在这儿，这儿有个山洞，给我打火机。 谢谢了，小姐。让我自己来，你快回家去吧。 天快黑了。你想让熊把我吃了，你以后怎么办？对我也保密。 去东京，为了证实我无罪，非要找到横路这个人不可。 我也去。 你父亲要担心的，快回去吧。 我爸爸出卖了你。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我是你的同谋。我喜欢你。 真由美激动地扑到了杜秋的怀里，二人激烈地亲吻了起来。而此后的国内公映版影片删去了一段戏，对于刚刚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观众来说，热吻的镜头就已经让他们看得热血沸腾了，所以接下来裸露的激情戏自然也被删减掉了。追捕中，真由美漂亮开放而且大胆，丁建华为真由美的配音时而温柔似水，时而坚决勇敢，让真由美这个角色一时间成为了大众情人的代名词。而对于丁建华来说，他为真由美配音也有着幕后的故事。 哎呀，我那个感觉，我就觉得好像完全可以在这个角色当中找到我的感觉，应该是在这个角色当中找到真由美的感觉，因为毕竟我当时25岁嘛，我到了单位里就认识我们这老头，就两个人没有多少时间就结婚了，他就特别照顾我。好，所以在配的时候，当我说到"我爱你"什么，我就特别柔情， 杜秋和甄由美煽动定情之后，气冲冲地回到家，准备和杜秋一起去东京。他的举动让他父亲担心，但是甄由美根本不理父亲，他拿好东西还是回到山洞和杜秋会合。 太好了， 谢谢。有地图吗？ 有，我把家里的东西都搜来了。 两个人正说着，甄由美的父亲走进了山洞，二人不禁大吃一惊。 果然在这儿。 你来干什么？ 你是不是准备越过日高山到代广，杜秋先生？没用，警察早就封锁了。对，不仅是代广，所有的机场港口都有警察埋伏。你不是还有没办完的事吗？你一定得回东京去一次，对不对？ 对的。 只有一个办法，不过你会不会开飞机？ 原来甄由美的父亲远博有一架私人飞机。 这飞机很好，操作比汽车还简单，飞到东京是没问题的。真有点舍不得，可还是送给你吧。 可是， 不过你还要有胆量，不怕死，才能把它开到东京。 真由美的父亲耐心地教杜秋开飞机，但他的秘书中山又偷偷去告密了。 喂喂，警察署吗？ 剩下来就看你的胆量了，一定要细心，胆怯就会失败。怕吗？ 总会有办法， 能这样冷静就好。 二人正说着，警察的警车已向这里开来，袁波急忙让杜秋上了飞机。 杜秋先生，快！ 杜秋开动飞机，摇摇晃晃地飞了起来。当年拍摄影片时，高仓健并没有找替身，而是亲自驾驶飞机。虽然影片中杜秋是第一次开飞机，但却表现得相当沉着。那么杜秋是如何抵达东京的呢？在逃亡东京的过程中，被删掉的长达17分钟的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欢迎您继续关注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日本影片《追捕》。在影片中为杜秋配音的是我国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的配音演员毕克，他将高仓健冷峻刚毅的风格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的声音和高仓健的形象完美融合，成为了我国制片史上的典范。后来他还为高仓健主演的《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新干线大爆炸》、赵志的《酒馆》和《海峡》等故事片配音，完美地再现了高仓健塑造的各种充满男子汉魅力的形象。他也被称为中国的高仓健。1986年，高仓健先生访问上海译制厂之际，见到了毕克，一躬到地，以表示对演艺同行的戴英深挚敬意。毕克却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爱屋及乌”，称道仓健君，说：“观众首先欣赏和赞颂演员高仓健，然后配音的沾了光。”2001年3月23号凌晨，因病情突然恶化，一代配音大师毕克与世长辞，终年70岁。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高仓健感到无比悲痛。高仓健是艺名，原名叫做小田刚一，他从影50多年，出演过200多部影片和多部电视剧。2005年曾经主演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千里走单骑》。2014年11月10号，高仓健因病去世，享年83岁。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影片犹如今天的美国大片，让那个时代的观众大开眼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中的歌曲《

上被风吹。